锵锵三人行，今天来的是吴军老师。但是这个吴军老师啊，您是这个大名鼎鼎，可是呢，你这个复杂的程度让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你了。这吴军老师，我想想，我查查你的黑材料，是最早是清华的，是吧？ 对对对， 清华高材生，然后接下来人家是硅谷的啊，然后是 Google 的资深研究员。 对， 然后呢又回来做过腾讯的副总裁， 对， 然后呢又回 Google 去了。 哎， 为什么做腾讯副总裁又回到 Google？ 可能跟我当时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小孩慢慢快上大学了。 嗯， 那么呢他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感觉说这个尤其女孩吧，就是爸爸在身边，他有一个安全感，会成长的可能更健康一些。 俩女儿啊， 俩女儿，对， 我觉得他真是个好父亲。 嗯， 你觉得他研究这个大学呀、啊，研究美国的大学，哎，今天中国的很多家长都应该看看这个节目啊。他研究很多大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帮他的女儿在美国选学校。 嗯， 但是最后呢，他给他女儿精心挑选了一个学校，他女儿还没听他的，是吧？你女儿跟你选择也不一样。 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就是说，首先我们得承认这个代沟，这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毕竟这个年轻人以后的路是他自己走，所以他应该做出他的选择。 你给你女儿选的是哪个学校？ 我比较倾向于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那最后你女儿选的是哪个？ 是那个 MIT 麻省理工。 为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理由？ 我呢比较喜欢人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哥伦比亚呢比较平衡，而且呢因为那是个大都市，因为我觉得呀，就是这个大学呢，如果你放在一个乡村里呢，你可能视野比较窄，在一个大都市里，这个就是人的视野整个能比较宽。 那你女儿呢怎么考虑的呢？ 嗯，她呢主要是那个，我是觉得一开始是被这个麻省理工这些学生们给忽悠了。她一去了，人家给她带她看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她就非常的心仪这个。 哦，哎，李菁这也现在整天带着孩子到美国看学校是吧？ 不，这带着孩子看学校主要是为了弥补我的一个心愿，我是觉得我是有名校情节的，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愿意去看那个最好的大学，比如我去英国肯定会去牛津啊，然后美国这个哥大，你说哈佛都去了。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就是觉得对自己大学生活的一种遗憾。哎，特别是一对照，咱先不说人校园了，这校园这边没法比了。哎，有时候一看看就是那个学生那种状态，然后你看看那个老师就是教授学生的那个方式，哎，我老师觉得，哎，我这生，我以前很早就总结过，我此生的一大遗憾， 嗯， 就是没有到国外名校读过书。嗯，所以我一听，哎，谁家的？因为我这辈子实现不了了。 现在还不晚，那金庸80岁还去了嘞。 对，人家是荣誉名誉博士啊，我在什么时候混到名誉的时候？ 您的博士是美国哪个学校读的？ 我是约翰霍普金斯。 约翰霍普金斯 也是名校了。 哎，你当年刚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第一印象？有从国内出来啊，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第一站其实是斯坦福，到美国以后， 啊， 然后才去约翰霍普金斯，因为我弟弟在斯坦福当时读书。 嗯， 所以对那个校园很宏伟，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斯坦福，我感觉还是在亚洲，因为街上呢有40%的人还是长得跟我一样的面孔。然后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就不一样，就是你感觉他是那种，就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留下了一个传统非常深，就是这个一种文化的沉淀非常深，这是第一印象。 这个现在很多家长啊，当然都是想让孩子去这个美国读书。我看到您就说啊，很多这个老板好像都问你一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家长，就是说，假如有条件的话啊，是应该把孩子从高中就送到美国去读呢，还是到大学再让他到美国读呢？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如果比如说尤其一些老板他常常这样，就是说男的还在国内挣钱，妈妈就陪着过去。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高中送过去可能会好一些。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个变化，不是个语言的问题，语言不是主要问题。那么因为你写申请材料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用一个在美国生活这种思维方式去写，按照在中国生活这思维方式呢，可能不大容易被录取好学校，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总体来讲，这个美国的大学在海外招生的比例其实是蛮低的，所以呢你在美国比如说尤其好的那个 高中读完书以后被录取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哦，哎呦，这么个道理。 嗯， 哎，那为什么现在听说是报美国的大学越来越难了？当然有这个去的僧多粥少的问题了， 对对， 但是哎，你给教点什么招，怎么他们美国大学就容易看上咱们孩子呢？ 分两类大学哈。第一类是州立大学，就是最好的，咱们说是UC Berkeley，然后或者是洛杉矶分校，那加州大学的，或者是像密西根大学，那个主要凭成绩， 哦， 主要是凭成绩。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美国私立大学，这其实我们说所谓的美国名校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 常春藤啊， 对对，常青藤大学这个， 嗯， 那么实际上呢它95%的学生都是特长生，就是你一定先有一个特长，把这特长发挥到了极致，那么然后呢你的学习成绩不差你就被录取了。不是中国家长的概念，说我先学习成绩很好，然后呢我特长加点分，它不是加分的概念。 哎，我那天看见有一个教授，是不是叫饶毅呀，啊？哈， 对 对。 哎，我那天看见他的一些只言片语，他的观点我不知道。他说，你看中国的华裔的学生啊，经常给咱们国内的人啊传递一个印象，就觉得老外读书不如咱们，就说华裔的学生到那儿成绩都是倍儿棒，哈。他是那意思，他说其实是个错觉。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就说。实际上你去了，你真正甚至他建议中国的孩子不要到这个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最顶尖的专业。他说你到那儿就挫折感就来了，因为那就是不是美国人才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就在这地方。你到那儿你那成绩啊，包括你的人脉啊，包括你的人格魅力，甚至各方面你都没戏，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出不了成就。他说反倒给国内人造成这个读书倍儿棒的这个印象的是读的次顶尖的，就不是最顶尖的，次顶尖的地方显出你来了，因为本身集聚的不是那个老外第一级的人才， 对对， 你在那儿呢稍微努力努力就显着好像华裔的会读书，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因为你像那个比如哈佛招的那个，就是说他不但成绩要特别好，然后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基本上，所以你有一点这个才艺，你读书好，你其实完全显示不出来的。 哎，那你当年读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多才多艺吗？ 我那是读研究生的好一点，因为呢读研究生最关键是就是老板指望你出论文，那个出研究成果，那时候呢主要是说谁这个你这个搞科研做的比较好，这就容易。那么本科生不一样，本科生你要比如像耶鲁，但可能我问的很多学生比较在那儿，就是说比较受同学欢迎的学生啊，他们呢只花50%的时间读书， 另外搞社交是吗？ 搞各种各样的活 动， 花大量时间组织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它是培养一个政治领袖的地方，你光会读书是个书虫，大家不一定瞧得上你。 哎， 是，你看那个，我前几天也是正好也看到一篇文章，因为关于这个美国大学，其实中西方大学比较的这个话题也很热嘛。我前天看一篇文章，他是讲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他说是有一个华裔的一个学生，就是各门考试说几乎都就恨不得达到满分的那种程度，然后可能那个成绩是，就是99%之上的，就超出99%之上的一个学生，但是他申请了所有那个常青藤的那个大学，只有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然后什么哈佛、斯坦福都把他排斥掉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些人呢上那个说哈佛的网站去抗议，说哈佛哈佛unfair 哈，然后他那个篇文章也是在说，就是说你还是对这个学校的理解不一样，就是特别是常青藤，它是一个俱乐部的那种概念，私立大学嘛，它实际上是美国最精英的一些人的组织，它精英不只是它，不是说它分数上的精英，是它还有一个家族传统。你像这个耶鲁他们那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那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耶鲁大学的，两口子都是，她丈夫是在白宫给什么做外事顾问，然后你知道他们很有意思，这个小布什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对， 他们就很以小布什为耻，说这个很蠢的总统竟然跟我们是校友，但是你看他们那些学校都是这种 当然美国的那个历史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很容易进入到那个。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就记得当年看那个电影嘛，就是社交网络，就讲那个 对 他不是那个扎布哥在那里面也是受排斥的，他要入那个兄弟会，那两个赛艇的那个兄弟俩， 人 家是有钱 人家， 从小就是划赛艇，人家不带你玩的。完了那两个我还很好奇，因为那个在那个电影里的演员很帅嘛，我还特意查了查，我看这个他们是真的到2008年到北京来参加过 这个比赛， 赛艇比赛拿了第六名。我还真去看那个兄弟俩了，但是没有电影里的帅，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这样传统的。 你说那是读书的地方吗？ 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哈佛招这个人，你看他的毕业生的去向，就是大概你真正搞科学的可能也就20%，那他社会各个方面都要有这个哈佛的人。 嗯， 那他怎么觉得我对整个全社会，哪怕全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呢？那最好各个行业中的精英都有我的，所以他在招人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是按这比例去招的，他不是说我将来的所有100%人都要当工程师、科学家的，我就按学习成绩招。所以他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把他强调你不管做什么事儿，你做了极致，你哪怕做义工、做非盈利组织的事儿，你做了极致，你将来就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人。他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你搞音乐，你搞了极致，比如马友友也是哈佛毕业的哦。 啊，哎，那你说你要说中国孩子送到那儿去，那指望你是将来当美国总统啊，还是中国主席啊？他 联合国秘书长。 行，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大家不要误解，吴老师不光是个帮女儿找大学的爸爸，是吧？他实际上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大学教育啊，有很多研究，是通过对美国大学的研究。这里边你像咱们刚才聊的就是啊，还是现在中国这个吵得沸反盈天的这么一个问题，就说咱们的大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里边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说这个大学要培养什么人。像你刚才说这意思，感觉像美国的这个精英大学，它这个好像是培养一个优秀的人， 对对对， 而不是像咱说的你是科学家呀还是生物学家。 对， 这优秀的人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人，就是说不光是会读书，你要有一个比较强壮的体魄，然后在社会上呢能够很独立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自己对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看法，而且很重要一条就是说对这社会有一个责任感。如果更好的话呢，你可能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抱负，有一种世界的情怀。比如说我老说两个人，一个那个伊隆马斯克，就是特斯拉那个老板 啊，特斯拉， 对，还有一个 Google 的这个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这个伊隆马斯克每天他差不多起来第一件事他就想说，我怎么能做一点对这个改变世界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阵子那钱基本上也花完了，他这人还特能花钱，大概最能花钱的时候那一阵就是他泡那好莱坞的那女星的时候，一个月要花50万美元，然后人家 泡到了吗？ 泡到了，不是第二个老婆，后来不是又离了吗？ 50万美元再泡不到该优行了。 一个月花50万， 一个月 花50万，一个月花50万。然后呢人家就劝他把这些公司卖了，因为他那时也快没钱了，他不肯卖，因为这是他的一种理想，就是说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这种情怀呢，这个是我觉得培养这种情怀是我们未来我们很多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精英、世界领袖必须的。 你说咱们大学里这个思想教育，但是也整天说呀要有社会责任感呢，怎么越说越没有呢？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我们可能孩子的就是说，我在那个交大，因为做那个兼职教授嘛，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10%的时间做一些社会活动，课外活动，自己出于自己兴趣也好，去关心一下社会也好，还是说你们95%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做功课了？他们给我答案说，就是都只能把几乎所有时间用来读书做功课。 但难道不需要读书？就是读书做功课不重要吗？否则你出去之后，你没有专业知识啊？ 这肯定也重要，但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世界变化很快啊。其实你从大学里 读的这些知识，尤其理工科学生，我估计差不多你走出校门，除了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个基础课，走出校门用不着五年，你这知识基本上就全过时了。你实际上在大学里学的是一种学习方法，不是具体的这些课程。 我听是你说的吧，你说大学就是化学基本上不用学是吧？ 化学基本上就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但是呢，我这女儿呢，最近给了我一个新的那个一个观点，就是在麻省理工，大家普遍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学什么课不重要，关键是跟哪个老师学，你是学他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至于你是学了一门物理课和一门化学课，他们认为完全不重要。 嗯， 啊，那这个物理和化学的知识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因为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像他们，比如高中你学了一些。美国叫 AP 课，就是大学预科的课，基本上你有足够的一些知识了，你无非呢是想学一些更精深的知识，而这些实际上跟你未来的工作关系不是很大，那么你学习到了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方法，你自己再去看书，再去学新的东西就完了。 哎，我想起来了，这个吴老师啊，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你这当妈的啊，可以哎，可以借鉴一下，就他这观点挺有意思，你咱们中国人现在最爱说的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父母亲包括送到美国上大学都是为了哎，我在起跑线上我不能输。可是你知道他讲这个观点让我想起谁啊，你知道那个博尔特，就那个 短跑 那个冠军博尔特，据说啊，就是他起跑并不是最厉害的，你看他刚起跑的时候他往往落后，但他就在中后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的意思就是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是 我也许起跑线上比你低比你弱，可是呢到最后实际上只要跑到中后程啊，问题是身边都没几个人了， 对， 就当时赢在起跑线上的人跑到中段大概就歇了， 歇了。 就这实际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儿。 是关于这个起跑线，我是特别反感这种说法，就是很多父母现在给孩子送去早教，就是拿这个当什么金科玉律。但是我有次看了那一段话，我也觉得说的也很好。他说，孩那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你怎么理解这个起跑线？父母的高度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所以呢，你要想教育孩子，你先要成就好自己，你自己做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而不是说别人流行什么，别人在这鼓吹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你自己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像吴老师说的，有完善人格的人，有自己独立判断力的人，你才能给好孩子有一个好的一个起跑线。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好。那刚才讲到那个大学生，现在大学生的问题，我的看法倒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年也要招聘一些新的记者来，可能也是因为文科院校的缘故吧。哎，我倒还觉得这现在的孩子还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想学，但是没有一个好的 硬件条件。 对，然后现在孩子当然了，语言都很好，毫无疑问的。然后因为家庭环境好了，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旅行。然后呢，很多比如说也是一个清华的一个在我们这实习的清华新闻学院的一个孩子，大家都很喜欢，就很聪明，做事情很认真。就聪明孩子很多见，但是做事情认认真真的孩子不多。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每年都要来，你也能看出来。然后呢，我们都很想挽留他，但是他有一天过来找我说，我要去云南支教两年。我说为什么？因为有很早我也知道有一部分支教，但是，坦率的说，他们是为了一个什么保送研究生啊，你去支教两年，回来我就保送你。他是一种交换，现实目的交换。但是他说没有，我就是想去，我就是一个是我想给他们做些事情，另外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愿望。哎，我那天想，我说现在孩子还真是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还是要看到他们身上有的。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欣慰，他们跟世界上的其他你见到，因为毕竟是条件不一样了，他们跟我们你在国外见到一些优秀的青年人，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些共通点。 对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面貌也是多种多样的，对吧？但是你甭管怎么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这个大学啊，咱们就一个也没出过什么乔布斯啊、扎克伯格呀、或者连一个比他们弱十级的一个人也没出现过呢？ 这可能我分析说从上往下带有三，就是说三个层次来分析吧。 第一个，这个校长这个任命的制度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首先， 嗯， 那个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历史上两个校长，一个是艾略特，就是他把哈佛从一个那个教会学校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他当了40年的这个哈佛校长，这个时间很长。那么他有一整套教育理念，他有时间呢把他整个这理念给贯彻下去。所以美国每个大学都是有特点的。再一个是这个吉尔曼，就是创立美国第一所这个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他也是在此前他就当过伯克利校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呢一做也是20年。那么而且他们是也不指望说我做完这个能升官当教育部长，所以他就是专心治学。我们过去呢，那个中国过去解放前最有名的几个大学，一个是清华，一个是北平大学，当时还对，还有一个是南开。那个蒋梦麟先生呢，当了在北大校长将近20年。那个梅贻琦先生当了清华，也是清华历史上最长的校长。还有那张伯苓是南开大学校长，那都是很长。就是他们的今天在那个这三所大学上还能看到他们的基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条就是从校长这儿要开始做起。第二个就是教授的导向，因为我们现在你只要给他有一个导向，说你将来的提升是靠论文数、靠科研经费数等等，那他所有教授一定做的就是唯一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这是一个导向。第三个就是学生的一个导向，就是你比如说学生你考研啊什么，就是过分的强调分数等等，那么学生基本上他就时间就是被逼的，就全拴在这个教室啊、这个宿舍呀，就这么三点一线这样一个生活了。 就是说白了，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爱好， 对， 就是为了爱好而学习，是吧？ 对， 你比如说，我看过这个吴老师跟他们的一些论坛啊，我就脑子里觉得理想大学是什么？到这里，咱先别说实现不实现，就说最理想，我听他们都聊到哪儿去了？最理想的也许是啊，这佛祖释迦牟尼当年的这个僧团，或者孔子和他的72弟子，哎，师生在一起啊，互相辩论，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然后自我管理，对吧？这美国大学是这样吗？ 英国的学院制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像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他们里头有大概每个大学都有十几个相对独立的学院，就有财务权的，那么他实际上有权选择说找志同道合的学生加入到这个群体中，他们都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然后平时教授尤其没结婚的教授也住在里头，那就整个一个这样一个团体。因为他们有一个理念，就是牛津大主教纽曼他的理念就是说，学生们互相之间的学习得到的收获，以及和教授这个互动这个学习得到的收获，比那个考试书本知识来的更多更重要。 我这就是我的体会。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也没上过几天课，可是最后呢，我也老觉得我们80年代，我是85到89年上大学，我老是觉得你上过就是不同。 对， 你这四年你哪怕在学校里混过去的哈， 对， 好像这个人气质上他都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你跟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或者比较好的老师天天在一起生活几年，他就不一样，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咱们说了半天，咱们也看看西洋景啊，看看美国的大学，意淫一下啊。这个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下边这是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这你熟悉吧？你 对对对， 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哎，我在这儿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下边康奈尔大学，然后是普林斯顿大学，然后是最后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 哎，不说别的，我怎么觉得这个咱们国内大学有少数风景比较好的，大部分好丑啊！就是哎，一到美国这些大学，首先我觉得这个阳光、青草坪，对吧？躺在长椅上看书，光这个就让人很享受。这你说咱中国有能改吗？ 这个又要说到那个北大的校长蒋梦麟先生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那个梅贻先生讲的，就是说大学的大是大师，不是大楼。但是呢，蒋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呢，就是这个 大学啊，你一定要有好的大楼，也就是好的这个硬件条件，那个以及那个让你有一个人文情怀的环境，你才能这个人啊受熏陶，才能变得更好。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随地吐痰这习惯不好， 嗯， 那你中国过去这个农村的这尤其这个房子家里那地都是土地，那个你吐一口痰搓不搓这地就光了平了， 对， 你不感觉什么。如果呢你住的是一个殿堂，里头铺的是地毯，你不会在里头吐痰了。 哎，真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吴老师身上啊就能体会出这种人文情怀。你想象他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讲父母哈，好像吴老师您的这个父母也不是什么高等文凭吧？ 他在清华工作，但是呢他们没有受过那种全日制的大学教育，就是后来靠自己这个自学这样子， 不算正牌大学生， 不算正牌，对。 所以呢他父母亲七八十岁还在学习，哎，这就养成了他们兄弟的这个习惯。你看他理工男，可是他什么书都读，是吧？所以就他写的书里边很多这个人文的因素，我看是不是？ 我是因为可能比较杂，所以那个高中的时候呢，差不多就是小说类的书我在差不多看，就是能看的也比较好看的也就看完了。然后呢，我就大学的时候我就在看了很多社科的呀这些书，清华这些书也不够。我呢后来认识了一个北大的图书馆系的一个老师，他当然是做计算机的，不是那个管借书的，但是他能借出书来，所以我就那时候去北大借一些这种书来怎么看一看。 这直到现在吗？ 不是，后来因为我出国以后就没有了联系嘛。 啊， 但是现在的书呢也比以前好找了。以前呢这个清华的书确实是就蛮少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有一次我看了一个书啊，这个那个书单上有不让我借，就是希特勒的那个。